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高家勇虽然在跟他打招呼，可是他的注意力却时刻的停留在爱子身上。去年他去日本的时候见到过爱子，可是跟那时相比，爱子似乎瘦了一些，虽然为爱子的消瘦稍微有些担心，但是如此一来，爱子跟他的妻子贝贝的面容轮廓就更加相似。他望着爱子的面容，望着爱子所露出的那跟贝贝极为相似的笑容，觉得他的妻子贝贝似乎就站在他的眼前。爱子把那个女孩介绍给我认识。这位是水谷有理惠。水谷有理惠。高家勇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微微皱了皱眉头，细心一想，心中不由一愣。水谷有理惠，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 你怎么了？好像很惊讶。 爱子笑着问道。啊，没什么，走吧，我先带你们回家把行李放下。说完他就走上前去接过了爱子手中的行李。转身的时候，他无意中瞥见水谷有理惠竟然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听到水谷有理惠这五个字的时候，高家勇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已经察觉了？他已经想到水谷有理惠会跟当年他合作的水谷慎吾有关系。半个小时以后，两个女人随着高家勇到了他的家里。当年那个私家侦探说，水谷有理惠的父亲就是进入了这间房子之后便神秘的失踪了。这间房子里究竟有什么秘密？他的父亲此时此刻会在房子里面吗？有理惠无暇多看，因为他放下行李，高家勇就带着他们离开家，说是先到附近的餐馆吃饭，好像是怕他们不适应似的。高家勇特意把他们带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人坐下来不久，高家勇就说，我今天晚上很高兴，我想喝点酒，你们要来一点吗？喝酒，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好啊。 于是高家勇要了两瓶酒，有理惠在他身边不停地给他添酒，不一会儿他就把两瓶啤酒都喝完了。在两个女生的怂恿之下，他又叫了两瓶啤酒。当他们离开日本料理店的时候，高家勇已经有些微醉了。回家之后，他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房间，关上了房门，看样子是倒下便睡了。这个机会不错，寻找着有理惠父亲失踪事件的真相的机会终于来了。有理惠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待了15年。入夜之后，他独自来到书房，翻看高家勇放在书房里的文件。中国好像有句古话 叫什么来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尤里慧在书房的桌面上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是一本笔记本。笔记本中的一页写道：1993年，乐坚8岁，5月19日，从日本远道而来的水谷慎吾来到我的家中。我跟水谷先生是生意上的伙伴，彼此合作了已经有半年了。我们所经营的是走私古董的生意。我之所以要做这些违法的事，是为了支付我儿子那昂贵的学费。为了我儿子，我不惜牺牲一切。然而这一次，水谷先生却说他的女儿渐渐长大了，为了女儿，他不想再做作奸犯科之事，他想自首。他甚至还劝我一起自首。其实我自从经营走私生意之后，我也每一天被良心折磨，寝食不安。我也想过自首，可是我又想，如若我自首了，我去坐牢了，那谁来照顾我的儿子？于是我对水谷先生说：你说的对，天理循环，做了坏事终究逃不过法律制裁，我们一起回头是岸吧。水谷先生说好，他拉着我去公安局自首。我又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碰走私生意就是了，过去了就由他过去，我们也不用自首啊。可是水谷先生是一个非常固执，非要自首不可的人。他说他不想一辈子在女儿面前抬不起头，他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我不能让他自首，如果他自首了，警察根据他的口供很快就会查到我的头上。于是我竭力劝阻水谷先生，然而他真的比蛮牛还要固执，他说话斩钉截铁，没有丝毫拐弯的余地。我生气了，我跟他争执起来，在争执之中，我不小心把他推到了墙边。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墙壁上有一颗钉子，因为房间当时正在装修，那颗钉子不知怎么的就出现在了那个地方。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水谷先生的头颅竟然刚好撞在了那个铁钉上。怎么办？水谷先生死了，我失手杀了他，怎么办？如果因为经营走私生意而自首，大不了在监狱里待上几年，到时候我还可以重获新生。可是现在我杀了人，虽然这仅仅是误杀，可是我毕竟是杀了人。如果我去自首，我会一辈子关在监狱里的，我甚至会被枪毙，那我儿子怎么办？我不怕死，我也不怕失去自由。8年前贝贝离开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灵魂，我留在这个世界上苟且偷生，活到现在，我依然很想念贝贝，我很想念那个有他的世界。可是我的儿子怎么办？我自首之后，我的儿子怎么办呢？他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不行，绝对不行，为了我的儿子，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我望着水谷先生的尸体，心中混乱不堪。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冷静了下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因为家里正在装修，而且还没有竣工，于是我把水谷先生的尸体藏在书房后的一面墙里，我用水泥把尸体盖住，这样一来尸体不会被人发现。另外，我需要用这具尸体来监视着我，让他不断地提醒着我不能再做错事，我不能再抱有侥幸心理去赚取那些不义之财。然而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误杀了水谷先生之后，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梦见水谷先生向我索命。在梦里，我被水谷先生杀了无数次，我常常在半夜惊醒，额头满是冷汗。这件事情压抑着我的心，阻碍着我的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可是我又不能对别人说出这件事，我只能用笔记本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的心得到宣泄。日记叙述到此为止。看到这一页的内容，尤里慧泪流满面，同时咬牙切齿。原来他的父亲是为了他才想要自首，也正是因为想要自首，才会被这个叫做高家勇的奸人所害。其实是自己害了自己的父亲啊。高家勇，你是一个杀人凶手，你明明杀了人，还给自己找借口说是误杀，甚至还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父亲被你害死，不仅不能好好的安葬，反而被你藏在墙壁里。 你把我的父亲当成什么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杀人偿命，血债血还，我要用你的鲜血来祭奠我的父亲。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十点多了。高家勇走出房间，看见爱子的房门还关着，而爱子的朋友水谷有理会却一个人站在露台望着窗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高家勇走过去打了一声招呼：“水谷小姐，早上好。”水谷有理会似乎被他的叫唤吓了一跳，微微一愣：“ 早呀，叔叔好。” 高家勇温和的一笑：“想什么呢？想得那么入神。”有理会愣了一下，接着温柔一笑：“ 没什么。对了，叔叔，你不用叫我水谷小姐，那么见外了。你叫我有理会可以了。”“ 啊，好啊。”我点了点头，其实是不应该那么见外的。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乐金的女朋友对吧？ 啊？ 有理会愣了一下。其实我儿子早就在 MSN 里把你们的事情告诉我了，所以昨天在机场我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叔叔， 有理会打断了高家勇的话。高家勇望了他一眼，见他欲言又止，问道：“你怎么了，有理会？” 有理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其实我……” 他的话没说完，爱子的房门打开了，爱子从房间里走出来。高家勇对爱子露出了一个笑容：“早啊。”“ 早。” 爱子点了点头。至于有理会，他望了爱子一眼，然后微微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那天晚上，水谷有理会、爱子还有高家勇三个人在家里吃饭，高家勇亲自下厨做菜。吃饭之前，高家勇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慢慢的把烟圈吐出来，淡淡的一笑：“难得今天这么高兴，不如我们喝点啤酒吧。”“ 好啊，我去拿吧。” 我站了起来。高家勇向我笑了笑：“啤酒在冰柜里面。”我点了点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见冰箱里面有十多瓶啤酒，我拿出其中一瓶，突然手开始颤抖起来。心神恍惚的我把酒瓶的瓶盖打开，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迷药，这是我早在日本就准备好的特强的迷药，服下这种迷药的人会在一分钟之内失去意识，昏迷不醒，且昏迷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我用颤抖的手把迷药倒进酒瓶里，接着拿着啤酒回到了大厅。高家勇望了我一眼，我跟他视线相接，微微的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了下去。但是高家勇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神情中所流露出来的惊慌，他微微一笑，把还没有抽完的香烟放在烟灰缸上，接着倒了两杯啤酒。“来，有理会，陪我喝一杯。”“ 嗯，好呀。” 两个杯子轻轻碰撞，五秒钟之后，两个杯子都被一饮而尽，杯子里连半滴啤酒都没有。我偷偷地看了看手表，心中默念：十秒、二十秒、三十秒。随着砰砰两声，两个人倒下去，屋子里清醒的只有我一个人。报仇的机会到了，高家勇，我现在就要让你偿命。我咬了咬牙，拿起放在饭桌上的水果刀，一步一步地朝高家勇走去。还差两步就要走到高家勇身边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当时我集中精神准备行凶，心中紧张的砰砰乱跳，铃声突如其来，把我吓得惊呼了一声，手上的水果刀掉在了地上，差一点就插在了高家勇的身上。如果水果刀刚好插在高家勇的身上，如果他就这样死了，那我会算是误杀吗？高家勇，杀人了就是杀人了，你不能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杀人者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被原谅的，就像我， 就像要为父亲报仇的我，也将会永远成为一个无法被原谅的杀人犯一样。我定了定神，门铃又响了起来。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把两个晕倒的人拖进了高家勇的房间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六七分钟之后，当我把两个人都拖进房间并关上门之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走不动了。我休息了两分钟，让自己缓了一口气儿，接着把地上的水果刀放好，再环顾四周，确认一切都处理得非常完美，毫无破绽之后，才放心地走到大门前。 谁啊？ 我是高家勇的朋友。 一个男人的声音。 高家勇的朋友怎么会在这么晚的时候来呢？我不情愿地把门打开，只见门外站着的是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头发凌乱，神情呆滞，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的感觉。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 我淡淡的一笑，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我知道，我见过你的照片，我知道你是谁。 啊，你见过我照片？我无比惊讶。 男青年没有回答，径自走了进来。走到大厅的时候，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左右张望，接着问道：“高家勇呢？” 他，我想了想，随口编道：“他到外面买啤酒去了。刚刚出去不久。” 哦， 男青年冷冷地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男青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房间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嗯，是啊，他外出了，刚才我在洗手间，所以很久才来开门，真是不好意思。” 我说着向他微微鞠躬。哦，男青年的声音十分冷淡，语气之中连丝毫的感情也没有。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我想上厕所。” 上厕所？幸亏刚才我没有把他们两个拖到厕所里去藏着。啊，洗手间在…… 不用了，我知道，我来过这里。 男青年说罢就直接向洗手间的方向走去。我留在大厅里面坐立不安，这个男青年到底是谁？他来这里要干什么？不过这两个问题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他在这里多留一分钟，发现高家勇在房间里的昏迷不醒的几率就会多一分。几分钟之后，男青年回到大厅，我又向他笑了笑：“对了，你找高先生有什么事？要不我给他打电话吧。” 好。 男青年说着把右手插进口袋里，微微地吸了口气。 你中文说得不错。 谢谢，请问您贵姓？ 慕容。 哦，好的。我点了点头，拿出手机假装拨打了一个号码，然后对手机说道：“高先生，你有一位姓慕容的朋友来找你。”是这样啊。好，那我跟他说一下吧。 我当然没有真正的拨通高家勇的电话，我不知道他的手机放在哪儿，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处于有声模式还是震动模式。如果我真的拨打了他的手机，而手机铃声又刚好在附近响起，那不就等于说告诉男青年高家勇此刻还在房间里吗？假装挂掉电话以后，我充满歉意地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啊，慕容先生，高先生说他在外头遇到了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才能回来，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过来了。他说叫你先回去，等他回来之后他会给你打电话的。害你白走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男青年扭动了一下脖子。他真的是这样说吗？ 是啊。我微微的皱了皱眉。 你刚才真的打通他的电话了？你真的在跟他通话吗？ 你什么意思？ 在你拨通他的手机之前，我已经先拨打了他的手机号码，他的手机被我的手机占线之后还能接通你的电话跟你通话，哼，这可真是神奇啊。 什么？刚才你把手插到口袋里，就是用你的手机在给高家勇打电话吗？ 没错。 男青年的神情恢复了冰冷的状态。我咬了咬嘴唇，有些惊慌地解释道：“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呀，他的手机设置了呼叫等待功能，所以可以在被占线的时候显示我的来电。 你不用再狡辩了，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你无法掩饰。 你说什么？ 我有些装糊涂地问道。男青年舔了舔自己的大拇指，接着一字一顿地说，高家勇此时就在房间里，难道不是吗？房间里面的高家勇眼前是一片漆黑，他不知道现在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觉得四肢无力，脑袋晕厥，意识十分的模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似乎隐约地听到了一男一女在对话，是谁在说话？而在房间外面，我听那个男青年说出这样一句话，心脏紧缩，口中几乎是啊的一声叫了出来。男青年慢慢地说道，你在高家勇的啤酒里面放了迷药，让他昏迷不醒，在你想对他展开下一步行动的时候，我却来了，于是你连忙把昏迷不醒的高家勇拖进了房间，并关上了房门。我说的对吗？我听到他这样说，心中简直是惊讶到无法形容的地步。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大门之外吗？难道他有透视的能力？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咬了咬牙，有点生气地说道，他就是到外面买啤酒去了，根本不在家。 男青年微微地张了张嘴，却没有急于说下去，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蓝色的铁盒，从盒子里拿出了一颗糖扔到了嘴里。他接着慢条斯理地说道，第一，我想你是从冰箱里把啤酒拿出来的时候准备往啤酒里放迷药，但是由于过于紧张，你紧张的连冰箱门都忘记关了。我虽然没有进过厨房，可是从这里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冰箱里还有十多瓶啤酒，既然冰箱里有啤酒，为什么还要去外头买呢？因此高家勇在外头买酒的说法并不成立。第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高家勇的那双休闲鞋还放在大门旁边，反而拖鞋不见了。据我所知，他外出的时候一般就会穿那双休闲鞋，既然休闲鞋还在而拖鞋不在，可见他正穿着拖鞋。还有，他可能就在这间房间里面。第三，在饭桌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烟灰缸，烟灰缸上还有一根没有烧完的烟，你的身上并没有烟味，那么这根烟就不是你抽的。你又说房子里本来只有你和高家勇两个人，所以那根烟一定就是高家勇抽的，即使他赶着出去买啤酒没能把这烟抽完，他也不会把这半根烟留在这儿，而是应该把这半根烟带走，而不会把烟留下。因此我可以推测高家勇还在房间里，他是突然遇到了他所预料不到的情况无法行动，所以烟还放在烟灰缸上。据以上三点推测，就可以得出高家勇此刻在房间里的可能性极大的结论。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推理？ 眼前这个满不在乎的一脸不屑态度的男青年竟然是通过观察和推理就得知了他在进屋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且所知跟事实几乎完全吻合，这怎么可能？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变得很惨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